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4集，命数。陈阳进门时，见萧迟也还伏在榻上睡觉，左右也没人伺候，便上前轻唤：“ 总督，总督。” 萧迟也疲惫地埋着脸，又睡了一会儿，忽然坐起来：“ 怎么是你？沈兰州呢？ 在楼下守着呢。总督，您的脸怎么了？ 打猎打的。大哥让你来叫我。 是王爷。一早就收了信，沙丘护士昨夜让边沙骑兵给劫了，待会儿还要入宫详谈，海阁老召集了兵部户部，咱们离北又要用兵了。” 萧迟也下榻，活动着肩臂。萧迟也就着水擦了脸，当即跨门而出。下楼时，正见沈泽川跟个姐儿挨在一块儿，他几步跨下去，从后夺了那碟子，把糕点丢自己嘴里。沈泽川看向他：“ 慢点吃，噎死了来不及救。” 萧迟也吞干净，冲他笑，抬臂直接搭在他肩头，带着人往外走。 兰州啊，怎么还有隔夜仇呢？我一觉都睡忘了。走，二公子带你找乐子去。 沈泽川用刀鞘拍开了他的手：“ 二公子，不要趁机摸我的后颈。” 明礼堂汇集了多人，李建恒待在龙椅上不敢动，用目光先揣摩海良仪的神情，再移向别人，尽力装出凝重的模样。海良仪先对李建恒说：“ 如今司礼监秉笔太监位置空虚，各部的账到了内阁签字之前，老臣都要先呈与皇上。昨夜的账皇上觉得如何？” 李建恒昨夜都在抱着美人听琵琶，被海良仪扣了头，顿时心虚的挪了挪屁股：“ 行的，行的。” 后边跪着的薛修卓原本没表情，听着这话缓缓皱起了眉。海良仪等了一会儿，见李建恒没有再开口的意思：“ 眼下秋寒霜重，离北若要用兵，就必定要从去都呈报军饷预支。王爷，这一回需要多少？”“ 我久病不出，军情要务早已托付给了纪明。纪明，缺多少银子便由你给阁老说。” 萧方旭笑了笑。萧纪明叩首：“ 边沙十二部死刻些事，是因为冬雪将下，边沙各部粮食告罄，只能打劫护士。若在往年，离北均田自供，不需要此种支援。但今年先帝驾崩，边沙十二部多半想要趁虚而入。如果要出兵，不仅要驱逐出境，还要驻兵严防。啊，我也将所需数额呈递给了户部。” 新任户部尚书拿出折子，双目转呈给李建恒。李建恒看了片刻：“ 120万两嘛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将士们不要受冻挨饿就行。” 户部尚书前景略显尴尬：“ 皇上有所不知，去年的空缺还没补上，国库里一下子没有这么多钱。”“ 那100万两总是行的吧？”“ 秋猎调遣八大营用了23万两，先帝54万两。国库如今余下的钱还要给去都大小官员发拖欠的俸禄，马上年底文官们也要过年，100万两是肯定没有。皇上，只有60万两能拨给离北铁骑。” 李建恒真没想到，做了皇帝也有穷的一天。他本想给离北卖个情面，也算安抚萧迟也，可谁知没钱，这一下子尴尬得恨不得钻桌子底下去，含含糊糊地嗯了几声， 明礼堂静了片刻，薛修卓忽然说， 皇上，微臣有个法子。 李建恒如见救兵， 你说花党权倾朝野时，对一些闲差明码标价，又来者不拒，年年收的兵敬也是大数目。还有潘如贵借着采办空隙大肆揽财，这两人下了狱，不如抄了花潘两家补贴军饷。昨日西家二公子西红轩已负荆请罪，成书大理寺共告西固安私养清兵，并且连西家在去都的宅院也租赁出去，就是为了还上西固安任职时八大营的空账。 李建恒一听要抄家，顿时来了兴趣，跃跃欲试。 哎，好啊，我朕早就这么想了。 海良仪沉吟片刻， 不妥，大理寺复审还没有结束，怎可越发直判？ 非常时刻也是迫于无奈，去都可以等复审，但是边杀骑兵不会等，不能让李北铁骑空着肚子去打仗。 海良仪还在犹豫，李建恒已经拍案允了。出来时，萧继明对刚才一直没吭声的戚竹英说， 边训还好？ 戚竹英抬头看着言外语， 陆广白还在边郡，边杀十二部自然不会动，你们离北少了主将，难免棘手。 萧继明站了会儿，叹道， 将才难求，不好找。 不论去都如何风云变幻，为将者的本职都是守家卫国。继明，将才难得，栽培不易，离北是大周的边陲重防之地，你若是再不挑选后继之人，对离北而言只有坏处。 做一方悍将，成为大周的铜墙铁壁，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初衷。可是一个人总会老，把全军性命系于一个人，几年便罢了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，离北铁骑会变成非萧继明不可。如果有一天离北铁骑失去了萧继明，那这样叱咤沙场数十年威名不坠的军队会怎么样？戚竹英下了街，缓缓回头， 我知道你对阿野寄予厚望，可他注定飞不出去都，你将这目光放在他身上，这些年即便你不说，他就没察觉吗？你期待一分，他便痛苦一分。李北不是他的双翼，而是他的牢笼。季明，你我多年好友，我劝你一句，选别人吧。 远处公言接笼罩在雾气中，孤鸦哑鸣了几声，便又归于寂静。萧迟也似是已经忘记了昨夜的失态，他打马穿过大街，惹得两侧摊贩怨声载道。他赶到宫门时，正见自家王府的马车，赵辉替萧方旭先领。 二公子来了。 萧方旭撑着膝往外看，目光穿过小儿子，看见那后边不经其数的沈泽川，他一顿，倒也没说什么。等萧迟也到了跟前，又看见了萧迟也脸上的伤，才问， 昨晚干什么去了？ 吃酒去了。 萧迟也勒马握着马鞭笑起来， 忘了时辰，一觉醒来已经晚了。爹，事情谈完了？ 萧方旭颔首， 那是沈威的儿子。 秋风忽然袭面，擦过沈泽川的鬓边，他迎着萧方旭的目光，无端地生出股战栗，握着缰绳的手指不自在地收拢。然而萧方旭什么也没做。离北的老狼王鬓发掺白，即便此刻屈坐于马车之中，也能看出他异于常人的魁梧伟岸，那通身的威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养出来的东西，那是在尸山血海里千锤百炼出的威严，是已经淬炼进了骨血中连鬓都无法遮盖的强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